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世界接觸呢個世界，咁但係咧接觸過程入面咧就梗係有喜惡啦，係嘛？即係有啲你又發覺你好中意嘅嚇，有啲你未必中意。咁但係咧其實中意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即時嘅一個反應啦，係嘛？即係個喜愛嘅啫咁樣。咁但係原來呢，於是咧又從呢個咁樣嘅喜好啦，或者一個愛好咧，就慢慢建立咗一個嘅關係啦。呢個關係當然有個感情嘅成分啦。咁但係呢個感情咧就唔係淨係話我中意咁簡單。去到某個地步咧，其實就中間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我睇過，你都其實係一個反映一個道德責任添啊！如果去到一個層面係嘛，即係其實你其實一種關係咧，背後必然係包含住一種嘅責任喺入面嘅。係咁啊，小王子最先佢冇領悟到呢樣嘢啦，佢純粹咪中意咪中意咯，咁係嘛？咁但係慢慢慢慢咧，佢就可以即係摸索到啦，就係、是、最後咧，原來佢係有一個責任喺背後，係咪咁上下意思啊？ 係即係其實佢所講嘅應該相對嘅，佢最核心嘅就話、狐狸話你要揾到你生命嘅意義，或者能夠肯定到你自己咧、其實你就要同你要投入你嘅時間同感情，去建立一啲所謂嘅特殊嘅或者特定嘅關係。然後喺呢種關係入邊咧，你先至呢種關係可以係愛情。 系， 其實亦都係可以友情， 系， 或者再闊少少咧，即係我喺本書入邊講嘅就係、即係我會講就其實你可以對你嘅事業都係建立一種順服嘅關係、甚至可以有一種所謂叫做自我順服嘅概念，就係、一種自我嘅，即係你對你自己，你視自己係一種關係嘅認識，即係你了解你自己， 系， 又愛護你自己， 嗯， 由佢相應於所謂順服嘅關係係咩咧？就係、這個作者即小王子的作者聖修伯里就話、其實在現代社會入面呢、其實絕大部分人呢、都是活在一種孤獨、疏離的狀態入面。點解會活得咁孤獨、咁疏離呢？就因為在一個商業社會入面呢、其實你會經歷異化啦，或者你睇唔到乜嘢係你生命入面最重要嘅東西。佢話咁，所以佢話喺佢見經歷嘅嗰啲星球入面嘅人，好多時候第一個就是國王啦，就係、只係追求權力。另外第二個就係追求虛榮。而係有啲生意人咧就只係追求錢。即係其實佢想講嘅就係話，如果你嘅生命只係不斷咁向外求，或者用呢啲東西嚟去肯定你自己咧、你發覺咧其實你最後咧係建立唔喺你嘅生命入面咧建立唔到一啲所謂嘅好。親密嘅，或者令得你生命能夠安頓嘅一啲嘅 relationship，而佢所講嘅就係、因呢個咧，其實佢覺得就係現代人嘅一個困境。咁、所以其實佢即係啱先我所講嘅小王子嘅哲學咧，其實其實呢個就唔係我講啊，其實沙特啊，其實海德格佢哋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小王子呢本書嘅、甚至佢哋都覺得小王子呢本書係一個好重要嘅。存在主義嘅文學作品，咁、其實我諗其實背後都係有呢個意思喺後邊，咁所以我其實寫呢本書嘅時候咧，我就啱先我講到啦，其實好多人係將即係一般嘅讀者或者主流對於小王子嘅解讀咧、就將佢最有批判性或者最有哲學性嗰部分咧攞走咗， 就攞走咗， 就純粹想佢成為一個好浪漫嘅，或者好 romantic 嘅一個愛情故仔。咁、其實我就覺得最起碼唔淨係嗰一部分。咁所以呢本書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好有趣嘅一個嘗試嚟嘅。即係攞政治哲學去講一本即係據說小王子係僅次於聖經最多人睇嘅一本文學作品，係啊，佢已經 sell 咗全球，而家每一年都仲賣出幾百萬本啊，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咯。 哇！都想問下 Jeffy 先啦、，Jeffy 其實你有冇睇過小王子 先？我咧呢本又係就係我最中意嘅一本書嚟， 最中意你講下啦。 咁我其實咧我就因為咧就係、 其實我就了解周教授嗰本書咧，就係才哥之前就推介嘅《政治的道德》嘅。咁所以我開頭咧第一個印象對周教授即係提倡嗰啲哲學理念咧，就係關於啲自由啊、平等嘅哲學嚟嘅。咁呢本《小王子》嘅領悟咧，其實我就係近排呢個禮拜先啱啱睇嘅啫。因為咧，其實呢本係我細佬就一路好推介我睇嘅。係啊，咁我就就因為我就知道要可以有機會同周教授傾偈，所以我就攞咗嚟睇啦。咁我睇咗亦都好大嘅，即係好大嘅，即係好多反思啊。咁我有個問題咧，我就好其實係俾我個感受嚟嘅，就係頭先講話咧，呢個小王子咧，其實佢。呢、這、一個即係佢嘅佢其中講一個好核心嘅主題啦，就係講人嘅選擇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周教授講提倡嘅一啲理念就係一啲自由主義嘅理念啦，即係其實都推崇咧人係要揾到我哋自己嘅選擇嘅。咁咧咁我又有個睇法就係咧，因為咧我發覺其實係我近排嘅即係可能一啲睇即係感受啊，就係、其實會唔會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咧係好？追求一種個人嘅選擇啦，即係追求個人自己嘅即係自己嘅選擇。咁頭先講譬如話順服呢種關係裏面咧，其實佢嗰種責任咧就嚟自我哋對一個事物或者對一個人嘅一種順服嚟嘅。咁其實會唔會呢一種其實亦都係一種好個體嘅追求啦？即係好即係基於我哋每個人自己我個體嘅追求嘅。咁會唔會其實慢慢傾向到而家呢個世界咧，啲人咧就開始越嚟越好似？對於呢個世界嘅責任啦，對於環境啦，譬如話佢我本身我冇話係一個好追求對大自然好愛好大自然嘅，咁佢哋就好似冇咗一種對大自然嘅責任咯，即係對於個社會又好似冇咗一種好追求社會公義啊、社會平等嘅責任喎。咁你會點樣睇咧呢一樣嘢？ 你啱先講有兩個問題嘅， 係 啊，即係第一個問題其實我都有討論到嘅，就係你講緊。選擇嘅重要性嘅問題啦，咁呢個當然就係我哋而家整個自由社會或者特別喺當下香港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嘅價值嚟嘅、因為其實選擇嘅背後當然就係講緊選擇嘅自由啦，咁、所以其實我呢本書入面其實其中一個議題就係話，其實點解選擇對我哋咁重要或者譬如其實呢個就唔係咁抽象嘅，譬如你話香港。過去呢幾年我要真普選，其實你講緊我要真普選嘅背後嘅理念就係我希望每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 自己嘅 係啦，你自己嘅政府或者一個自治嘅政府，咁、 個 背後其實都係一種對於選擇自由嘅追求咯，咁、所以其實我喺呢本書入面其中一個議題，啱先你提及嘅就係、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其實點解選擇？嘅自由或者選擇本身點解對個體咁重要呢？咁我自己其中一個諗法就係，因為你其實選擇對我哋咁重要，其實背後而設咗一種我哋對於自身嘅生命嘅理解嘅、最基本嘅就係你視你自己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啦，然後你自己係你生命嘅主人，所以你自己希望咧，你嘅生命係由你支配，或者你生命入面。好多好重要嘅決定咧，係由你決定，而唔係由其他人去決定。就無論嗰啲叫做家長啦，或者叫做政府，咁、所以其實背後咧係現代社會係有一個對於個體嘅自主性嘅一個好基本嘅肯定喺入邊嘅。而呢樣嘢其實啱先我講，其實小王子入邊其實都有非常之重視嘅。即係話譬如講順服關係。講順服關係入邊好重要嘅一點就係你。順服關係基於自願嘅，即係所有關係嘅建立咧、其實都唔係勉強得翻嚟、而係你自己將你自己投入去一個生命入邊。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啱先你講嘅就係嗰個責任。呢個係另一個喺我哋本書入邊都用咗幾多心機去諗嘅問題，就話、究竟嗰、那個責任喺邊度嚟？即係話我其實我入邊想講嘅就其實我哋生命入邊好多嘅責任咧。都係來自於關係，即係話其實好多我哋生命喺我哋嘅生命入面，我哋對於其他人嘅責任，譬如你會覺得，譬如我對屋企人責任，對朋友，對我哋所屬嘅城市，呢啲責任我想講啦，其實都係來自於你自己同嗰啲所謂你覺得要承擔責任嘅嗰啲客體嘅嗰啲事物咧，其實你係建立咗一個關係，或者你建立咗一個感情。 因为你同佢有感情，所以咧就会生出一啲对佢嘅责任。系啦。 咁会唔会就系好似变咗呢个世界咧，就好似系我哋对咗好多人咧，就对咗呢个世界啊，好多事物就冇咗种责任感，就系因为我哋其实我哋自己选择噶嘛。咁我哋睇到嘅好多嘢就系，譬如话系我哋睇到嘅人事物，我哋喜好嘅人啦嘅事物咯。咁然之后就令到佢哋，即系我哋呢种生活方式，呢种现代社会嘅生活方式，就开始就脱离咗，即系我哋每个人同社会嘅关系咯，同大自然嘅关系。 嗱，我尝试理解一下 Jeffy 嗰个困惑啦，系嘛？即系可能咧，其实头先你讲一个个人嘅选择嘅自由系一个好高嘅即系地位啦，应该有。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又强调话，即系我哋同呢个世界嗰个交往吓，接触一定咧，其实有个责任喺度，先至咧系有一个意义嘅。如果唔系就冇一个意义出现。咁但系咧，表面睇上嚟咧，即系好似中间有个微妙嘅矛盾咁样样，系嘛？因为咧，你好似咧就系既然一责任咧，某程度上咧就系限制咗你一个即系绝对自由嘅一个选择 嚟， 因为个人自由选择就话，我拣乜都得嘅，咁我使乜理啊？但系责任咧，其实就系即系靠对呢种嘅选择构成一种限制。咁两样嘢系咪有矛盾咧？ 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嚟嘅吓。我谂尝试去疏解呢一种咁样嘅张力嘅其中一个谂法就系话，简单讲句就系、是。嗱，點解選擇咁重要？啱先講啦，因為我哋理解自身係一個自主嘅個體，但我哋作為一個自主嘅個體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其實我哋想追求一個好嘅生活，係我哋有擁有自由，我哋擁有選擇嘅目的係想令我哋活得好。而下一步啦，我哋活得好，活得好，我想講就係話，活得好嘅一個好重要嘅必要條件咧，就係、是、你要能夠喺你嘅社會生活入面咧、去。同唔同嘅人、唔同嘅事物咧，去建立一种驯服嘅关系，即系话你要喺嗰种驯服嘅关系入边咧，你先有能够安顿到你嘅生活。譬如啱先我所讲，譬如你揾到你爱嘅人，你揾到你追求嘅事业，或者你所讲嘅同大自然、同你自己嘅家园、同你个土地建立到关系。嗱，呢种关系咧，我想讲就系、是，当你建立到呢啲关系嘅时候咧，责任喺嗰度出嚟。即系话，譬如你爱一个人。其实你自然生出对嗰个人嘅责任。而呢个相信咧，就其实自由同责任两者之间咧，就唔系必然系一个对立或者唔相容嘅，而系话自由系容许主体去建立各种关系嘅一个前提。而喺建立各种关系入边咧，你揾到或者你发现咧，你对你所建立培养出嚟嗰所谓驯服关系嗰啲人咧，你会有相应嘅责任。所以责任咧喺呢个现呢个 sense， 责任就唔系外加嘅，即系唔系外在有人强迫你要你去承担一样嘢，而嗰样嘢咧系你自己帮自己喺个关系建立入边咧产生出嚟嘅。 系啦，這个咧当然系一个都可以话千古嘅问题嚟嘅，系嘛？咁即系譬如我哋讲个克己。服禮為人咁樣係嘛？咁即係其實你就要克己服禮，咁但係啲人一講禮教，禮教就外在強加於我哋，於是我哋有好多道德責任係嘛？君君臣臣父子子。咁另一方面，我哋有個人嘅選擇自由，咁就好似係咪令到我哋可以跳得出呢啲咁樣嘅責任咧？咁但係要照阿周教授講，其實就唔係嘅，而係話喺一個另一個層次咧，我哋其實應該係自己去尋找呢種責任，係咪咁講？ 係。但當然我明白咧，就會有另外一面嘅，就係話亦都其實好多譬如文化保守主義啲人會講，就係話如果我哋嘅社會太過強調個人自由， 係啦， 然後咧人咧就會好容易變成一個過度嘅個人主義， 冇錯， 或者自利主義。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你就會就你會忽略咗你對社會嘅責任， 社會責 任對其他人責任。 冇錯。 所以啱先我所講嘅就係話，從個人自由。到臣服關係嘅建立，到責任中間咧係冇必然嘅，即係冇必然性嘅。而呢個中間係正正係引入咗，就係第一就係你需要一種對於乜嘢構成好嘅生活啦，或者構成人嘅 well-being， 我哋所謂幸福咧，我哋需要有一個恰當嘅理解。第二咧就當然就係我哋嘅社會制度咧係要有相應嘅配合。 喂，唔好意思啊，周教授，因為咧， okay. 因為我哋呢一節咧差唔多時間到，但係咧，你因為講到呢個議題咧，其實就好自然咧引入到咧下一節咧，我哋會講個政治的道德嘅問題啊嘛。好，我哋休息一陣。 OK， 好，唔該。